خب چین، ایران، میران، سنجون، گیان سین نام چین، سین نوی یان این فرقان چون سا چون سین کن اپو سی کنگ یان ان ساو فو تاک میو ما چون لی جین تین نای تیت mò chất thần chất xa chất tài ý sĩ xin xin ta nạn vui hèm phát cái si ẩn công tác phát xin sang chung sau xem miêu lo xin lại tì tổng tình khảo lèm phú sĩ công tác chi mật phú sĩ ในสิ่งปฏิภาคยกเสียงสิ่งปฏิเนสิ้นหังภูเชียภูเชียวถอยซีแล้วนี่ก็ฟ้าซีแล้วนี่ก็หมู่เวซีคุณยับภูชาทำเชิงเกาภูไว้เกาจงจงกับภูนานนี่ก็ดังหมู่เวซีที่ฟัดอีลอยชิดฟ้าตูทางนี่ก็มีว่าฟาซีเจ้าฟาฉินจะปีนี้นี่ก็属于ฟาซีเพ่งแสงจะชอยซีเกาหลีนี่ก็แผ่นผันของทีฟูกำงานชอยฟองมักจะชัดเบาเลยซีปีนี้นี่ก็属于ชอยซีสามจงซีก็คือหนังเสียวฝาน้องจะปะหางเสียละ不惜就能够写出那个憨憨烦恼像内写憨憨爱的利益众生爱利益众生以众生结缘内写憨憨就变烦恼烦恼一变就正菩提所以不惜这个法是成佛的法门那不惜的心地又不同呢有些用慈悲心来不惜有啲用呢個大一心讚大一嘅心嚟布施，有啲用呢個勉強心嚟布施，所以呢個功德個個都唔同。乃至四十二章經講，布施一犯一百個人，不如犯一個五戒者；犯一千個五戒，不如犯一個衰河富。犯一萬個水河盤不如犯一個阿羅漢犯百億阿羅漢不如犯一位菩提智佛如果供養萬億個菩提智佛不如供養一個三世智佛所以呢這個布施要選擇這個福田佛的福田作為慈聖向佛來布施下了佛下了这个佛的种子佛的种子种在八色田中将来开花结果开就开波野花结就结菩提果所以布施佛法藏三宝是成佛的正因所以学佛一定要讲是因地因地正将来结这个果又正所以未学佛以前先行了多多来供养淡薄栽培这个善根有善根方可以了生死方可以解脱方可以成佛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那阵时一切人来出家呢罗汉都管他有没有善根有善根就会出家有善根呢将来正阿罗汉果无善根就不敢道了因此我们种善根呢要向这个佛法三宝来种善根所以文中说福之地藏是释迦牟尼佛在土地天对地藏菩萨说未来世中呢如来灭道正法一千年正法有一千年末法一千年正法正法末法 都属于未来世众啊。又有善男子，善男子可以布施，善女人也可以布施。那布施咧，看你布施乜嘢？布施贫穷，呢、这个属于悲田；布施呢个三宝，就属于敬田。现在咧就讲布施三宝啦。布施呢个贫穷、乞儿、六根不贵者，呢、这个属于悲田。还有布施呢个病人，布施呢个老人，布施呢个生产嘅妇女，其功德再大。这个属于悲田，现在就讲这个福田，讲福田呢，就佛法赞三宝就属于福田了。所以以佛法众所种的善根，这个善根呢，种在佛福田中，佛法福田中来种善根。故云以佛法众所种的善根，你在佛法中啊，所种的善根多多少少都是佛的善根嘛，都是法的善根嘛，所以以佛法众来所种善根，这个功德再大。莫布施供养，布施布施者就布施三宝啦，供养就供养三宝。咩供养呢？用这个色性向味充五尘供养，这个属于供养。布施呢，摸佛像，我数佛像，庙佛庙起这个佛庙，没有佛塔，我出钱布施建那个佛塔，这个就名为布施。布施呢和供养有点不同，有些人呢布施个佛像，这个不是佛像，布施佛像以后要供养这个佛像，供养日日可以供养。布施者就赞颂人，赞颂一个佛像，赞颂一个佛塔，赞颂一个佛庙，这个名为布施。所以布施与供养呢是有些不同。例如你当我佛堂来，我以布施将观音菩萨的圣像呢赞颂给你，这个名为布施。你搭了观音菩萨的圣像，还家以后呢，你放在清净的地方，日日用香花灯和歌乐来供养，这个就属于供养。供养和布施的范围有的是差别。默受布塔字，那么呢上来布施就布施这个塔字啦。但古人有个合字，日久就坏咗咯，不必再做个肾噶啦。补补旧就建肾，补旧咧就变成肾啊，唔系一定要另外插咗呢个旧就嚟起个肾噶嘛。保持呢个旧，将呢个旧就变为肾，无旧哪呢个肾？呢个肾就从旧而来嘛。不必我哋插咗呢个旧起翻个新嘅，将呢个新旧过嚟收，受改受改，受补受补，呢个旧咧变为新啊！所以你明话受补呢个合字，释迦牟尼佛啊，曾经有一次共好多大智由呢个拘萨罗国。我咪见到呢个婆罗门嘅耕田，呢、这个婆罗门见到佛咧就恭敬啦，佢用嗰个牛杖插咗地下，咁咪然后五开后地就虔诵咧，向佛就嚟知诚顶礼三拜。当佢拜佛啲时候咧，释迦牟尼佛就笑起嚟。不笑不会露牙齿的，不露牙齿而笑就叫是微笑，微笑啦。柯南转者呢就问晒尊啦，我晒尊啦，一切而来 不会无故而笑，你呢次笑必定有引言，但我哋唔知道呢个引言，你可以对我哋大众几有讲下呢个引言啊？佛咧就系好嘅，你估我笑乜嘢呢？我笑呢个婆罗门啊，拜咗两个佛，我就禁佛，古佛就卡业佛，佢插嗰啲牛杖在地下咧，底下就一个戒业佛塔。咁样佢拜我咧就禁佛，拜戒业佛塔咪古佛咯。我笑佢一拜就拜咗两个佛，禁佛又拜咗古佛大多。但呢个婆罗门唔知道咧，咁啊我见佛眼系见到，所以佛咧就笑起嚟，以此引言，佛就微笑。阿难尊者话：世尊，戒业佛咧系前一位佛嘛？戒业佛就到释迦牟尼佛，戒业佛成佛，嗰、那个人寿就二万岁嘛。释迦牟尼佛成佛咧，人寿就一百岁，时间差得好远。戒业佛嗰、那个宝塔还在晒间，咁样我哋啲大众先见啦。古佛的塔嚟，世尊话阿难，你向呢个婆罗门啊，塞嗰个地，即系嗰个地属佢所有嘅，你叫佢咧塞取啊，将个地献出嚟，我哋现一个古佛的塔俾你见嘅。啊，阿难啊，婆罗门啊，嗰幅地你可唔可以献出嚟啊？假如你能够献嗰幅地出嚟啊，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现过去加业佛嗰个膊头。阿婆罗门好啊，我愿意就我嗰边田啊，嗰幅地献咗奉俾世尊，你现咧啊？呢、这个婆罗门将嗰幅地咧就献出嚟咧。世尊用只手一指，呢、这个宝盒从嗰个田子露咗出嚟。啊！你个波盒几高啊？啊，波盒系戒业佛塔啊，唔系个佛成佛，呢盘以后就起塔供养舍利。呢、个波盒啊，一由秦江四十里咁高，半由秦江，江咧就半由秦，半由秦二十里咁江，江就四十里咁高。啊！嗰啲比丘啊，见到戒业佛塔，欢喜到了不得。过去嗰个善男子、善女人，佛灭道后啊，随随都起合嚟纪念先佛嘛。啊！个世尊，我哋可唔可以受补呢个塔咧？可唔可以填奶啊？将一嚿奶填在嗰个塔嗰处，可唔可以？太尊话可以，可以的时候，阿难尊者共其余的比丘咧，在呢个田上攞嚿奶，你有太奶，我有太奶，太得个靓靓地，呜、呢、这个戒佛塔，啊、哦，原来就设置一首戒啊，真金得百千担，真金啊百千担，持用行布施，持用嚟行布施，不宜一善心。敬心即自佛塔，不如一个善心啊！系咪敬心嚟补呢个佛塔？所以受补佛塔咧系有功德噶嘛。咁样咧，戒业佛塔一现出嚟啦，大众必有用个奶，你有一嚿奶嚟补落去，我一嚿奶嚟补落去，补人之后咧，太尊见过个夫人啊，释迦牟尼佛咧就顶奶啦。顶嚟呢个戒业佛塔，顶嚟过去佛塔，过去佛是先佛嘛，释迦牟尼佛就现在佛嘛，还有未来佛就弥勒佛咧，所以过去佛、现在佛又未来佛，咁啊世尊啊顶嚟戒业佛塔啦，咁样啦，啊嗰啲比丘咧，当然咧，你又顶嚟，我又顶嚟啦。大家个个嚟顶礼加业佛塔，系咪个个顶礼啦？世尊就先顶礼，比丘就后顶礼。比丘顶礼的时候咧， 他今天是修改了，人当百千金，人人都个个平等，另一百千金，人当百千金，持用行布施，救济贫穷，用百千金来布施，不宜一敬心啊，顶礼而来客，不宜一个恭敬心啊，不宜一敬心啊，同样啊，顶礼而来个客都功德大。你用百千金来布施啊，都系人间嘅福啊，有难之恩啊。若果用呢个善心嚟顶礼佛嘅塔咧，呢个功德系无量功德，唔会流落生死嘅。呢个功德会令你了生死，不但令你了生死，不利生死之苦，而且令你成佛道。所以不宜一善心恭敬礼佛塔。百千金来布施，不宜一善心恭敬礼佛塔，这个就受补这个塔字嘛。受补塔字，这功德好大。立藏理敬典，这个就属于法报了。那些敬典啊，虔诚的来写经啊，过去就明白抄经写经啊，写了经啊，有来装修嘛，有整个经啊来装起来，装起来就一行一行就变为装经啊。那这个华严经啊，八十经需不需要装理啊？摩诃啊经有三十经，需不需要装理？是吗？大啲盆经啊，大波耶经啊，六百卷更加要壮理。乃至金刚经啊，一卷五千个字喎，五千个字都要壮理啦。所以话壮理呢个经典，所以在我哋中国嘅丛林啊，一入咗弥陀殿以后咧，大殿安佛。先行见到佛宝了，大殿以后呢就发堂，发堂是藏经楼，藏经楼呢就看藏经了，这个就发宝了。藏经楼后面呢就到方丈室，方丈室就大和尚居住的，那个就藏宝嘛。所以丛林上那个寺庙那个仪式的必定弥陀以后就大殿，大殿呢就藏经楼，藏经楼就大和尚，这个佛法藏三宝嘛。但是大殿呢就在前哦，咁样呢藏经楼就在后，藏经楼就两层呢，又比大殿高的呢，高的呢。咁样呢藏经楼以后到方丈室，方丈室有时都两层嘅。又比这个藏经楼又高的嘛，这样步步就高升嘛，不是前高后矮，前高后矮这个仪式就奔腾之日了，前边是大的，后边高的，这个子就强奔的日嘛，所以一切丛林呢，你嗨一下他那个仪式呢，我就出来参学参学就会灌到嘛，藏理经典，藏经楼这个藏理这个经典啊，有现在我们龙藏啊有七千几部呢，七千几卷呢，咁样每一年啊六月初六嗰日呢就晒经啊，晒经啊，我讲九华山啊藏经楼晒经啊，晒经啊，晒经的时候呢就有个更贤公哦，佢带咗只牛更贤，谁不知嗰个牛啊，挣甩嗰条牛绳，挣甩条牛绳啊，佢见到咧和尚啊晒啲经，佢唔知道咩系乜嘢，佢就用嗰个牛鼻啊，就用咗鼻嚟闻啊嗰啲经啊，一直闻闻下咧，哇呢、这个牛蟹牛嗰个人，系啦用乜嘢啊嗰、那个牛啊！正烂嗰啲经啊， 马上呢就作份嗰只牛饭嚟，但系呢个牛已经闻见啊，闻咗一肩半肩啦，闻咩肩啊？闻呢个金刚波又肩，边个闻咗一肩半肩啊？呢个牛都闻啊，嗰啲肩嘅，佢哋总都善根，向呢个三宝好似总善根，总善根啊，佢来晒啊，来晒啊，佢呢个善根呢，边佢做啊？做咗个状元啊，做咗状元啦，咁样佢原来就九华山嗰啲牛噶嘛，种咗状元之后咧，咁样啦，就翻家，翻家就做官，呢、这个新状元啊，做官哦，做官就跑到九华山，见到啲和尚诵经啊，佢又闯埋去诵经，金刚波呀，波罗蜜经，以是我闻一时佛就舍利哥。好顺利啊！看得一页两页咩？糊涂咗，都系看唔到啦。今日佢觉得奇怪，点解咧？一页两页我看得好顺利，以后嗰度看得好糊涂咩？佢就问呢个大和尚：大和尚啊，个新科状元，我可以对你讲，但你唔好嬲喎，因为你前世系一只牛嚟嘅，因为我哋嘅长治世境咧。你就走嚟闻啊！嗰啲劲闻咗一件两件，嗰、那个牛子怕你踩烂嗰啲劲啊，拖翻你去嗰部咁好劲，你闻唔晒咧？闻得一两页，所以咧嗰一两页你就好顺咧，好熟嘅。哦，呢、这个状元啊，原来我系闻一闻劲嘅功德，而家做咗官啊，做咗状元啊。好啦好啦，我咁戆劲咧，我就懂得的。其余咧都唔多啊！我不如咧，系咪啊？写官都违章，做官都唔做，都嚟九华山咧做和尚嘅。你呢个就壮你劲边嘅功德啊！真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三宝之中啊！你唔好嗨兴嘅功德，一毛在兴，一尘就在微，一沙就在小。一大就在晒，呢啲都系三宝嘅功德。三宝功德好微，但佢种在三宝呢个福田中，种在佛福田、法福田、藏福田，种在个良福田嘛。良田之中下种子咧，呢、这个收成，呢、这个收获就大嘛。那识人。嗰、那个子贡禅师啊，对呢个梁武大刚，梁武大啊，就问师父啊，师父，我咁细做国王，这个前人系咩咧？我冇宿命行啊！师父对我讲啊，咁样，咁样梁武呢个子贡禅师啊，我唔好意思讲，梁武大话唔有紧啊，我拜咗你做师父，唔好意思。我哋师徒靓人开得闹声去，闹声去之后你估埋我靓过嚟，你讲咧？志公禅师啊，就斗得闹声讲啊，不知啊，你前世啊，以三宝都中善根啊，你中善根啊，中得好微啫。但你咁快做得国王，三宝个福田大咧，你少少个善根咧，得大大啲果报啊！看我前世怎样在三宝中前进，前世啊，你是一个樵夫攞柴的人，上山就攞柴，有一天行到半山的时候，有个拦着瓦面就拦了，拦晒，就有个佛像的时候呢，就痛天痛地，落雨水又晒那个佛像，好显这个太阳晒那个佛像，你是做一个樵夫，见得佛像比雨来淋，比太阳来晒，太难过。不如呢，我那张草帽不戴，我的竹笠那张帽不戴，就戴在佛的头上。一戴在佛的头上呢，就用那张草帽戴在佛的头上。戴在佛就没供养佛咯。佛呢，就见到了。佛微笑啊，佛善哉善哉， 难得贫穷供养啊，你已来晒啊，为人中之相。哦，你咁睇你做咗国王，你用一顶草帽啊，戴就佛个头上嚟供养佛嘛。你咁睇你做咗国王，所以古人话，学的虽欠何，福禄多啊，后嚟布施都无因果，不信但看得咧冇带啊，一粒是佛就管散陀，一个粒一个粒就足粒啊，是佛就管散陀嘛，系嘛？滴水欠河，福禄多，我哋用一滴嘅水，当咗呢个河呢后啊，呢、这个福禄咪多咯，系嘛？后嚟布施都木印薄，后嚟嚟布施咪木印薄，不信但看梁冇带啊，一粒供佛就管散陀，用一个竹粒嘅烟雾嚟供养佛咧，佢咁细咧就管呢个散陀做国王嘅，所以一无布施咧，向三宝嚟布施啊！你果报就好大，唔系你个啫，你布施大，佛个福田大啊！好似呢个樵夫用嗰啲草木，草木又值咩钱啊？啊！但佢能够戴在佛个头上咧，佢唔系戴在，唔系戴在边个人个头上喎？啊！佢唔系戴在个父母个头上嘅，戴住个供养父母都未必做国王，佢戴在佛个头上嘛，向三宝嚟忠善近，三宝良福田嘛，哦，用一粒草木啊，发名嚟供养佛像咯，啊、哦，佢来世咧都梁武大做咗一世国王，梁武大80岁也死啊，梁武大做国王好太平啊，梁武大做国王啊，跟大臣好拥护佢，佢有一次咧就想做和尚去出家。到咗呢个南京街明寺，啊出咗家之后啦，啊佢出咗家啦，佢咪唔做国王啊？呢、这个国家都无王，呢人民就困难啲啦。大臣赶快出去，我哋将呢个国王赎翻嚟，走到呢个街明寺，啊大和尚，我哋赎翻呢个国王嘅几多钱呢？啊，我哋愿意出钱。将梁武大就赎翻嚟，又拥护梁武大做国王咧。啊，梁武大出家出咗2次啊，俾嗰啲大臣啊认为佢啊，还系做国王嘅。所以佢有国王嗰个福，放可以做王嘅。有国王嗰个福，佢做国王啲时候，天下就太平，人民就安乐啊。所以呢个咧，但系一粒。遍佛就观散行嘛，万讲嘅引言俾你哋听啊！我哋中国有个女王叫武则天，武则天女王又点样做女王呢？唯有我佛如来佛眼就观到啦，藏经咧后都有得讲，武则天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贫女。穷到了不得啦！一日黑食嘅，然后有饭食嘅。嗰日咧，佢黑咗两个钱，两个钱咧，啊，佢可以教一日食啦。佢哋见到好多人就上呢个灵鹫山喎，佢就问佢：，话你哋到呢个山上做咩啊？到灵鹫山供佛及僧啊，藏宝啲后系一个福田，我哋供养佛、供养僧啊，咁啊。啊！呢、这个贫女啊，咁样啊，我咁晒咁穷，都从来都未人受供养，过去唔供养，唔怪得我穷咯、啊。啊，供养可以到呢个贫穷个苦海，所以称为贫热啊，贫就布施，热就超热，啊超热贫穷之苦，所以名贫热。啊好啦，我系跟你哋大家去。啊，这个黑姨婆啊！打得靓嘅钱啊，都有我唔舍得食啊！近到呢个灵鹫山，人家供养，佢又供养，佢将靓嘅钱啊奉献俾佛供物僧， 啊，供养的时候呢，佛就未笑啦。佛呢个穷女啊，来晒啊，抛到呢个真丹啊，冻秃啊，下会做女王嘅，下会做女王。点解佢做女王呢？可能佢做女人穷个口，希望自己做国王呢，富享份国王个福。啊，卖咗二平嗰个贫穷个富嘛，富个后就想离富嘛。离夫咪正我做国王咯、哦，做国王咪将以前几十年嗰个贫穷乞食嘅夫一嘥就嘥得个干干净净嘛，诶，蚀钱蚀以前贫穷嗰个钱啊，所以咁晒嚟做国王，可能啊佢布置啲时候，佢希望啊得人王个福咯，因此呢个贫女啊，后嚟就我哋中国唐朝。唐高宗皇帝英咁样呢、这个皇后，其实呢个武则天呢，佢亦出咗嫁做尼姑啊，就系、是、呢个长安网极寺做尼姑啊。呢、这个唐高宗即系、就是、唐太宗嘅仔啊，咁咪就唐高宗。唐高宗周敬坟啊，一见到呢位边有嚟啊，咁呢度了不得，咁咪请佢入宫呢。哦，咁样选咗佢做王，做系皇后啊！诶，但系佢聪明就了不得。唐高宗啊，有时打理国事啊，有病啲时候，国家呢个民间呢，叫佢嚟割，即、就、系、是、叫佢嚟辟啊，国王啊辟嘛，所以呢文字咧由佢国王嚟辟落嚟。啊，国王话、啊：，不如你代我辟。因为呢个武则天啊聪明，一辟就辟得仲亨，即系辟得好好，辟得仲亨。哦，后来冇原来唐高宗咧啊，佢咪办咗之后咧啊，武则天女王啊，啊得我嚟做阿女王嘅，前世个福报嚟，佢一做就做咗三十年，改呢个国土为周，诶、啊、周朝。咁样咧、啊，文请咗呢个十叉难河翻译呢个华严经。但带咗两个和尚做师傅，一个就神秀，一个就未按国事，诶、啊，亲身啊抬啊，自己抬嗰个师傅入皇宫嚟供养，所以武则天女王佢有福嘅，佢做女王三十年咧，天下太平。嗱、啊，呢、这个咧就系、是、向三宝嚟种，三宝嚟种福噶，唔论你多少，系一毛咁轻。一尘咁烧，一沙咁晒，一滴咁微，哦，好似呢个贫女用靓嘅钱咁啊，靓嘅钱咧咪一餐饭，咁咪佢供养三宝咧，咁咪佢哋做咗三十年女王。诶、梁武大用嗰张竹毛，阿大就佛个头上咧，咁咪一毛之微啊，啊，佢又做咗梁武大又做咗一世国王。所以向三宝嚟中福田呢，其功德就系大，那系啊，大海啊大。我哋将一碗水倒落大海，大海算你有份嘅。诶、哎，大海嘛，啊，你一碗水就唔好晒啫，但你识会倒落大海嘅，诶、哎，大海算我有份，我倒过一碗水落去，我欠咗一碗水啊，系嘛？说滴水欠何福德多嘛？滴水嚟欠呢个河，福德咪多。河嚟富士都木印薄，不信但看梁武大，一粒欠佛就拱散河嘛。所以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大，而是善治，但难回向法界。我哋咩拱低要回向法界，重温法界。法界就再大啦，法界就无碍嘅，唔系法界以外，另外有一个冇啊，法界就无碍，法界再大，我哋嘅功德咧就遍满法界，遍满法界咧，啊，将来呢个功德就大到了不得，所以咧，是人功德啊，百千生中受上妙乐，系咪你遍满法界嘅功德？哦，你呢个功德啊，满去红咯，遍法界， 咁樣你呢，你在人間天上，你就享人王嘅福，享天王嘅福，一百千善呢都受呢個上妙樂，上妙樂就做人王啊，做天王啊，在上在微妙嗰個快樂。哎，咁樣呢，你做你未曾出三界嘛，但如你出咗三界呢，就得成佛嗰個部，得涅槃之樂啦。咁現在呢，若果你將呢個功德嚟回向法界啊，你呢個人嘅功德一百善一千善，天上人間享天王人王，在上微妙嗰個快樂，因為你向呢個三寶是下中之嘛，向呢個三寶呢個福田嚟下中之嘛，所以受上妙樂。二單回向自家經術，有啲人就有啲私心啊，有啲私心呢，雖然間向三寶嚟裝香，向三寶嚟添花，三寶嚟奉水，三寶嚟供養嚟禮拜啊，時聖福田，但係佢咧咁樣未曾忘我啊，佢哋將我添花奉水供養三寶啲功德啊，求乜嘢咁樣啊，一切都為心造，求咩啊？回向自家堅守，回向自家嗰個父母，回向自家嗰個兒女，回向自家呢個兄弟，回向自家個姊妹，回向自家個親戚，回向自家嗰個朋友。哦，咁樣回向自家嘅堅守啊，咁咪回向自家堅守都好啊，一家都得福咯。一個人有福就大於一福，你一個人供養三寶呢，你全家人呢都蒙福，乜都好啊，但難回向自家堅守，這個眾生的人求福，上生的人呢就回向法界，百千生天上人間做國王那個妙樂，如果回向自家呢，回向自家沒有國王給你做啊，你極其量去做一個架子，是不是一家之子，是不是不可以做国王啊，你回向自家的眷属嘛，莫自身利益，哎，你这种人呢也更差的了，哎，向三宝来中福田，三宝是时性福田，无边福田，无量福田，无漏的福田，中了福田本来呢，这个福好大啦，啊，他有这个私心，我执我执未除，哎，他正的福求什么，求自身的利益啊，自己来晒享受，自己来晒做大富翁享受，一个自己来晒上天享福，总言之你自己来享受，哎，这个更差的，莫自身利益啊，可是过去啊，宋朝就有个岳飞就为忠臣，有忠臣就有奸臣，宋朝呢有个秦桧啊奸臣，这个秦桧啊做宰相啊，宰相嗰个权呢就大过呢个将军啊，岳飞一个大将军啊，宰相就富王，这个秦桧呢佢就做一个宰相，你个秦桧啊，个福点样嚟？哦，谁不知秦桧啊，系宋朝人，但佢未做宰相以前一世啊，系一个向旦士，系咩向旦？雁荡山，雁荡山浙江，浙江啊，系向旦士招呼边个？招呼地藏王菩萨啊，是地藏王菩萨，福至地藏菩萨嘅向旦士。所以他禁世就有宰相的福，但是他呢私心太重，回向自身的利益，这样就蒙拜了前人，他不知道前世是一个和尚，又不知道前世做向旦福至地藏菩萨，禁世得宰相之福，这个就回向自己的利益，这样就埋失本性，埋失这个前因， 啊，人家不爱前人，他就爱了你的前人。以是自歌即三生受乐，低回向自家坚束呢，就这个向乐向经来三世，第一世的家庭的结合，第二世共知歌儿都不错，第三世就不得了，个福报就真的三世受乐啫，今生一世受乐。你如果在三波来中福田呢，回向自己呢，今生肯定得福，今生来生后生三世这个福就真的。所以有好多人那些有钱人老大发财，儿子就太子我们两世了三世那些算呢就贫穷了只可以三世来受禄，写一就得万步，那么写这个一呢向三波来中线近，回向自己今世来世后世三世享福，三世以后的福就真了。一个回向法界百千生天上人间受上微妙之乐做国王天王之乐，所以这个回向好重要。回向回小就向大嘛，功德好少一回就变得大，回至就向他嘛，自己就好少回向大众就大咧，微人就向果嘛，我哋做人嚟布施，布施呢个人好少，一个微呢个人向果向佛果菩提咧，呢个果就大啦。所以就布施一定要回向，若果唔回向，回向自家见数三世受乐，回向自己嚟享受今世来世后世三世就受乐，第四世你就做咗穷鬼啦，除非你继续受，继续嘅求福，否则你第四世你就贫穷苦恼啦。嗱，舍一就得万报，如果在三波嚟中善根舍一个钱带一万个果报，一般是万里那是梁武大像那兜粒毛供养佛直接钱后来做了国王那个报是不是武德献女王用两个钱来供养三宝，他就做了三十年女王，写一万得万宝，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施二施，人事之故地藏菩萨这个布施引言向三宝阿弥来中善根一个回向法界不顶成佛，回向自家见数三世都享福，回向自己又三世享福布施因缘其事而事地神护法分大十一，前嗰两品呢，一品就是佛陀嘅地藏王菩萨讲嘅。佢我知道各位无量劫有无变身而来出现世间，又有宝性而来出现世间，又有事之孝而来出现世间，又有个名童年化而来出现世间又有宝性而来出现世间，这个完全是佛宝佛就不离法佛就怎样成佛不是佛成佛佛就以法受行而成佛，即是佛就不离法法就不离佛了，法自己不讲自己的法有佛呢觉悟的法嘛，布施他不讲自己是布施的，佛呢就觉悟的布施不要着相布施，理相布施，无相布施，其福德就变法界这个佛呢，佛就觉这个法，觉法就成佛，成佛之法，这个佛法成佛之法这个佛法而宝 佛法而播咧，就成佛之法。如果一切人能够以呢个佛法嚟修行，个个都成佛啊，道义都断绝，凡夫啊证菩提，呢、这个就佛法。佛法啊，咁样啦、啊，咁咪有人护法都得啊。啊，你又佛法佛法啦，边个佛法你啊？又冇得食，点样受啊？冇得治，冇以常寸，又点样受受呢个佛法啊？有成佛个法就假噶啦，饭都冇得食啦，又点样成佛个法咧？必定有人嚟护法嘛。所以呢个地神咧，啊，地神发言话我嚟护成佛个法，晒天啦，帮咗成佛个法，就地藏经咧又成佛个法帮咗出嚟，人人可以成佛。人家修行成佛嗰阵时咧，我嚟护法。所以地神就护法品，依是坚牢地神白佛言。坚牢地神呢是一个名来的，地神好多啊，东胜神州有东胜神州那个地神打你这个地的啊，西牛贺州有西牛贺州的地神，北渠泸州有北渠泸州的地神，须弥山有须弥山那个山神，大海有大海那个海神，哎，咁样咧，空中呢个凤来王咧，有空中嗰个风神，哎，有地神，有水神，有火神，有凤神嘛，咁样呢个地，咁样我哋南阎浮提嗰个地神咧。诶、哎，呢、这个世界的地神，呢、这个名字叫咩？叫坚罗，坚罗地神。不坚罗地神啦、啊，四个地水火风都有神，风神、水神、火神都系男性嘅，系男子嚟做嘅。诶、哎，但呢个地神系女人做嘅。诶、哎，坚罗系个女，系个女性嘅。坚罗系个女性嘅，咁样佢就有一次四个神呢就聚会，水神、火神、风神